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节目来重点关注最近引发强烈关注的济南整形院老板殴打顾客的事件。不久前，一段济南整形机构女老板殴打辱骂顾客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女老板还爆出了一些像我会让你活着离开吗等等狂言。最新的消息，整形机构三人因涉嫌非法拘禁被刑事拘留。那他们为什么会涉嫌这样一个罪名呢？疑似再现了扫黑风暴吗？稍后我们会请嘉宾来进行点评。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利剑再出鞘，16个中央督导组全部到位。来自中国长安网的报道，当前全国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对象是中央和省级政法机关干警。9月10号，在第二批教育整顿学习教育环节基本结束，进入查纠整改环节之际，全国教育整顿办召开第6次主任会议暨省级教育整顿办主任会议，提出要补强8个短板弱项。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依然要敢于动真碰硬，走深走实，绝不能前松后紧，上紧下下紧上松。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16个中央督导组再次整装出发，赶赴各地亮出督导利剑，目前已经全部进驻到位。进驻期间，在31个省区市开设专门邮政信箱来受理群众举报。来自红星新闻的报道，月薪3万的家政你要不要呢？实际上这个家政非彼家政，要价不菲的背后是所谓阿姨们的傲娇履历。校外培训降温了，打着新家政的名义的住家教师悄然兴起。某位中介推荐了一名新家政，他是硕士学历，英语8级。在双减的背景下，如果新家政变成了新刚需，迫使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也参与其中，甚至异化为了新式教育的碎钞机，那么这种职业的存在的合理性就应该打个问号了。说到底，补课新花招的背后仍然是家长们的焦虑。那什么才是化解焦虑的解药呢？时间可能是最好的答案。这一轮教育改革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家长们应该看到，与其在花式补课上想新招，不如多琢磨孩子的喜好，挖掘闪光点，拥好有良好的品行，自立求知的信仰，才能真正赢得人生的大考。近日成都开了一家脱单便利店，在这儿呢，3块钱就能够买到爱情。那么这个脱单便利店究竟卖的是什么呢？来自近日成都商报的报道，在店里记者看到了一整面墙的脱单胶囊，蓝色瓶子是男生信息，粉色瓶子是女生信息，花29.9元就可以将自己的信息放在胶囊当中，花3块钱就可以拆开胶囊获取别人的信息和联系方式。老板说生意挺火爆，1个月已经有1000多条信息了，目前撮合了5对情侣。 那这个脱单胶囊它是否涉嫌贩卖信息呢？律师表示，脱单胶囊是本人自愿交钱给店主供信息投放，因为自愿许可。那么对于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问题，律师表示，这个店经营者将他人同意披露的脱单个人信息以收取3块钱的形式提供给他人，应该是属于类似婚介公司所收取的中介费用。继续关注警法资讯，谁赢我就跟谁走。女子鼓动前任和现任决斗，结果是自己和前男友进了监狱，现男友进了医院。来自澎湃新闻的报道。据上海青浦区检察院介绍说，去年九月份，女孩萌萌向杨飞提出了分手，并且很快结识了新男友黄吉安。之后呢，杨飞几次纠缠萌萌求复合。这天杨飞又来了，喝得醉醺醺的，他说要和萌萌的现男友黄吉安打一架。萌萌对杨飞说，那你们两个打一架，谁赢了我就跟谁走。杨飞就操起了准备好的刀，砍向了黄吉安的腰间，黄吉安倒在地上，后来杨飞投案自首。经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杨飞有期徒刑4年，判处萌萌有期徒刑3年6个月。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辛某因为无业，医保卡一直没有续保，于是就向表哥帅某来借医保卡看病。他持帅某的医保卡挂号缴费拿药，还做了手术。结果不久后，医保局就约谈了辛某和帅某，二人就承认了冒用医保卡骗取社保基金合计6900元的事实。随后医保局将二人移送司法机关，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辛某3个月拘役，并处罚金3000元。考虑到帅某已经退赔了损失，并没有从中获利，主动认罪认罚，犯罪情节轻微，对帅某做出了不起诉处理。法官提示，医保卡只能本人使用，明知他人借用自己的医保卡仍然出租出借，数额较大的涉嫌构成共同犯罪。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下面我们来聚焦一下济南殴打顾客的整形老板被刑拘，疑似在线扫黑风暴。我会让你活着离开吗？最近一段关于济南整形机构女老板殴打辱骂顾客，威逼签订和解协议的视频在网络流传，引发了公众关注。视频就显示，在济南高新区喜悦整形医院里，一名女顾客坐在沙发上，被美容机构女老板抢去手机，让女顾客签和解协议，并恐吓不许继续投诉，要求对方按照她的意思跟市场监管部门说，不然就不放人。女顾客大喊报警，随后女老板和员工对女顾客进行了殴打辱骂，也发生了肢体冲突。视频当中的老板爆出了几个金句，说我会让你活着离开济南吗？在济南如果被套上麻袋扔到路边啊，有一个字说的让我不满意，大耳巴子就照你脸上扇等等。网友就发问说，这是整形医院的老板吗？这分明就是热播剧《扫黑风暴》中的黑社会头目孙兴的女版。那面对汹汹的舆论，整形机构也发布了声明，他们说女顾客是医闹，背后有专业团队。但是网友对这个说法并不买账，因为视频当中没有见到顾客有过分言行，并且顾客主动提出的报警，手机还被抢夺了。第二，虽然美容机构的声明写的义正言辞，但是并没有出示相应的证据，光凭一面之词，很难和视频当中呈现的冲击力抗衡，更难以服众。那另外，据报道，在国家卫健委全国医疗机构查询平台上，是查询不到这家喜悦整形的医院执业登记信息。事件曝光后，济南警方迅速行动，在9月8号的同一天不同时段就发布了2条情况通报，措辞也在不断的变化。第一次是由高新技术产业区开发区分局发布通报，说开展工作，积极联系被打乘客，传唤刘某接受询问。那第二次通报则升级为由济南市公安局对该事件严查彻查，绝不姑息，并且涉案人员已经到案。 而第三次通报则是在9月9号发布了以非法拘禁罪对刘某明予以刑事拘留，令两人取保候审的通报，那么使事件立刻升级，可见事态的严重性。那么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事件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李燕律师。你好李律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这个看到美容机构三个人是涉嫌了非法拘禁罪被刑事拘留，那么生活中哪些行为会涉嫌构成这样一个罪名，它的罪名的法律后果又是什么呢？ 非法拘禁罪指的是呢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罪行，非法剥夺的行为呢，可以是有形的，比如捆绑啊、关押等，也可以是无形的，如对他人或者在有关场所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软暴力，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呢，足以影响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的违法犯罪手段。对于非法拘禁罪呢，刑法规定呢，要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要从重处罚。 我们看到这刘某明等人是被刑事拘留了，被警方的这个处理阶段是刑事拘留，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刑事拘留呢，是对于现行犯或者是重大嫌疑分子所采取的临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刘某明等人呢被刑事拘留，意味着已经涉嫌构成犯罪，下一步呢有可能会被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这我们看到比那种行政拘留等等是要严重了。 是的， 他涉嫌刑事犯罪。 对， 那他们有可能面临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呢？ 他们有可能会被逮捕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也有可能被监视居住、被取保候审或者是治安处罚。也就是案件最后的具体的走向呢，要看公安机关最终的调查结果。 那如果仅仅是威胁、殴打、恐吓，会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威胁恐吓呢，虽不至于构成犯罪，但同样是违法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呢，以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可处以5日以下拘留或者是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以5日到10日拘留，可并处罚款500元。至于故意殴打他人，如果被打当事人的伤势不达到轻伤，可能会被处以行政拘留。但如果伤势达到轻伤以上甚至重伤的话呢，行为人则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等刑事犯罪。 在生活当中呢，很多这种消费纠纷啊，消费者比如说可以投诉啊，可以举报等等，相关部门进行处罚。其实有些纠纷可能不仅仅是一个行政责任，商家可能会涉嫌刑事犯罪，是这样吗？ 是的，商家还可能涉嫌构成强迫交易罪。我国刑法第226条规定了强迫交易罪，以暴力威胁手段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是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呢，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一种呢是强买强卖商品的，第二种呢是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务的，第三种呢是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投标拍卖的，第四种呢是强迫他人转让或者收购公司企业的股份、债券或者是其他资产的，第五种呢强迫他人参与或者是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的。因此呢，在实践中呢，商家有可能涉嫌构成强迫交易罪，承担刑事责任。 我们看到这个美容院这个案子，它是一个目前警方的这个抓人的名义是叫做非法拘禁罪。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发生了消费纠纷的时候，要保留好证据，比如说视频等等，也许他商家的罪名法律后果不一定是行政责任，可能还有刑事责任更严重一点。另外我们看到报道，国家卫健委全国医疗机构查询平台上是查询不到这家叫喜悦整形的医院职业登记信息的，那这样的话他们是不是涉嫌一个非法行医呢？ 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呢，美容医疗机构呢必须经卫生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并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 方可开展职业活动。而职业人员呢，尤其是医生和护士呢，都必须具备相应的职业资格和从业经历呢，才可以从事医疗美容诊疗服务。据悉呢，天眼查 APP 上呢，喜悦整形机构的经营范围包括美容医院服务、美容服务等，并不包括相应的整形外科、美容外科。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医疗机构查询平台上呢，也查询不到该医院的职业登记信息。该机构是否涉嫌非法行医呢？还不一定。 还需要继续来去查一下。 对。 那如果说他们涉嫌非法行医的话，除了这个老板现在目前这个涉嫌刑事责任已经被刑拘了，可能这个机构还将涉嫌，如果确认他是非法行医的话，还有一个处罚。 对，是的。 目前据报道，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当地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而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调查是否涉黑涉恶。那么哪些情况下会被认定为涉黑涉恶呢？ 涉黑呢，是指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是其他手段有组织的进行违法犯罪的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那么涉黑的案件呢，共有三类。第一类呢，是积极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第二类呢，是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第三类的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涉恶案件呢，共有九类，包括呢聚众斗殴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开设赌场罪、故意毁坏财物罪。上述这些情况呢，会被认定为涉黑涉恶。 如果是有涉黑涉恶情节的话，会否会从重处罚呢？ 如果有涉黑涉恶的情况的话呢，那么会按照其所涉及的涉黑涉恶的相应的罪名呢进行定罪量刑。比如说呢，是否存在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是否还存在强迫交易啊、寻衅滋事啊，如果涉及到多个罪名的话，可能会数罪并罚，这样比单独的犯某一种罪，比如说非法拘禁罪呢，量刑要更重一些。 我们看到济南这个美容机构案件当中呢，刘某明是用恐吓的语言要求顾客签下和解协议，那这个协议是否有效呢？ 通过欺诈、胁迫或威胁等方式签订的合同呢，也是相对有效的。另一方呢，可在一年内向司法机关提出撤销合同的请求，如果没有提出呢，则合同是有效的。美容机构的女子刘某明呢，有的语言如同黑社会恐吓，根据民法典规定呢，在此种情况下达成的和解协议是被胁迫所致，可以被撤销。整形机构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纠纷的话呢，是缺乏法律意识、不敬畏法律的表现。 我们看到网友们对这个事件都非常气愤，那气愤的点恐怕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女顾客遭受了粗暴待遇吧。 是啊，令网友们气愤的是啊，这种深陷纠纷却无处说理，想向警方和市场监督部门投诉无门，被人言语威胁或无力反抗的这种恐慌。很多人啊会想，这样的纠纷啊，我是不是也可能会遇到？我们为什么会希求一个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就是希望凡事呢能够讲道理、守法度，谁遵守法律，谁就能畅通无阻；谁触犯法律，谁就会寸步难行。所有的纠纷啊，都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每个人呢，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义务，而个人的基本法定权利不会任由强权和暴力肆意侵害。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呢，都能有公平正义的光芒闪耀。这件事的起因啊，是整形行业长久以来存在的乱象，也提醒着相关部门，对于这一市场的规范啊，不能再拖了，否则呢，还可能会酿成更多的纠纷，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但事情的落点呢，依然是法治观念的普及和法律的约束力。在法律面前呢，没有查不明的真相，没有讲不清的道理，动辄言行出格、盛气凌人、侮辱他人，本身就是对法律意识淡薄、盲目崇尚暴力的表现。无视法律、玩弄法律，必然自食其果。希望警方呢能尽快查明事实真相，既是让所有的当事人都能有理说理，更是还民众一份世间自有公道的安全感。 我们看到报道说，这家美容机构后来也发声了，说这个女顾客她是一名专业医闹。那关于这个医闹是怎么来定性的呢？ 医闹常见的医闹手段呀，是包括在医院设灵堂啊、违规停尸、焚烧纸钱、摆放花圈、设置障碍阻碍患者就医、打砸财物，或者是殴打医务人员、跟踪医务人员，或者是在诊室啊、医师办公室啊、领导办公室内滞留等等。通过这视频来看呢，女顾客呢没有撒泼打滚、聚众闹事儿、暴力威胁。至于有没有其他的涉嫌医闹的行为呢，还有待相关部门的认定。再者呢，就算是当事的女顾客是医闹，院方呢他也是没有权利对他进行殴打呀、侮辱啊等侵权行为，应当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处理。即使呢女顾客索赔过高，或者是曾经有向其他医院索赔的记录啊，整形机构也不可以如此对待，而是应当走法律途径解决，私自动刑以暴力解决完全是不合法不合规的行为。 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服务和消费领域当中，这个美容的维权是比较困难的哈。刚才在直播前和李律师沟通了，他还说他代理了一个美容隆胸的案子，2年多还没有结果。 是， 那他不像买一个商品啊，比如我可以退可以换，像整形机构是很多都做完了手术了，可能之后的这种维权就比较困难呢。那如果说消费者和美容机构产生了矛盾纠纷，该怎么样正确的维权，做好维权准备呢？ 应当呢及时保存好病历啊、合同啊等相关的记录。这多位医美维权的消费者面临的问题是，接受医美手术时没有留下病历、合同，也极少数有手术前后的检查报告，甚至有人在手术失败后啊，接受了5-6次修复手术，却没有留下第一次手术的术后照片，导致了维权时啊难以自证。由于医美的特殊性呢，很多整形失败者呢在维权时面临着举证难、鉴定难等困难，因为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在各地的司法实践中呢，不同的案例就纠纷索赔问题适用哪部法律还存在着争议。而一些医美机构呢，或推卸责任，或采取拖延战术，或不断的压低赔偿价格，给当事人维权呢设置了重重的障碍。也正因此呢，现实中的医美维权案的案例呢屡见不鲜，还有人呢不仅维权未果，更在多番撕扯拉锯之后呢，被医美机构呢告上了法庭，索赔百万。消费者和医美机构之间的这种矛盾啊，主要原因啊在于是信息不对称，如关于医院资质啊、医生资质啊，以及手术过程中的手术记录，还有当事人签署的病历文件等，很多医院都没有把相关的文件和记录给消费者。建议消费者在手术前呢，要对医美机构权威和医生水平进行充分的评估，到医院之后呢，在术前要和医生充分的沟通，并且做好沟通记录，形成书面文字。如果确实遇到了困难问题，消费者可以首先向医院投诉，索取或封存病历，这是因为病历与医疗事故的鉴定关系十分重大，是鉴定结论的重要依据，拿到原始病历非常重要。而对于病历的复印封存，国家都有明确的规定，并严禁伪造、涂改、隐匿、销毁或抢夺病历。 好，谢谢您的解读。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点评嘉宾，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李燕律师。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